有一个这个周日的问题是说，问说灸关元哦，后腰有温热，是感觉温热还是摸得出温热感？我想大概感觉到温热就蛮厉害的哦，要摸得出温热感，这个要功力蛮高的哦，所以我们感觉到就可以了。那有没有同学灸关元能够灸到后腰觉得温热啊？啊，有人点头，还有没有？还有些同学还没有啊，那再看看啦。好，那我们来上这个，接下来的课啊。上次跟同学，匆匆的介绍了一下桂枝汤这个方子的结构，以及这几味药呢，它在这个方剂里面大约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其实桂枝汤这个方啊，我们来看它啊，我们大概要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方。首先，这个桂枝汤证啊，这个《伤寒论》标准的桂枝汤证，我们会先说它的这个外症是什么呀？外症是头痛，对不对？那头痛不算了，主要是脉浮缓，对不对？恶风寒，然后出得了汗。那么我们就会从外症来想，这个病的病机是什么呢？那病机，一个人如果脉浮缓而出得了汗，他会有怕风的感觉，病机就是有风气伤到我们的胃气，对不对？营胃的胃啊。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病机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思考治则是什么。这个治则就是治疗的原则，那治疗的原则当然就是我们要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到我们的胃气的范围，而且还要把我们胃气里面的风邪打出去，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治疗的原则是这样。然后于是呢，就会出现一个方，这个方其实就是方法的意思啊。我们这桂枝汤其实就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介绍一开始太阳篇在讲这个太阳经的范畴的时候，有跟同学说，我们的胃气其实跟我们身体的很多层面都有相关性，对不对？我们的呼吸的这个肺其实就联系着我们的皮肤，皮肤跟胃气当然是在一起的东西啦，对不对？所以肺跟皮肤跟胃气是有相关的。那我们又知道肺的气好像主要是来自于命门之火蒸动这个肾水之气，然后从三焦输布到我们的这个胸中，对不对？所以这一条路呢是胃气的来源之一。那另外一个胃气的来源呢，就是我们说太阳经的寒水之气被命门之火啊烧暖了，这个然后呢它就能够运行出来，变成我们的身体表面的一层像大气层一样的东西，这也是胃气的来源。那还有胃气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东西进去啊，消化到的营养以及食物的能量进到了我们的心，输布到我们的血管或者输布到我们的经络里面，然后经络里面把比较粗糙比较强悍的能量分化出来，走到脉管外面，变成保护我们的胃气，对不对？有这些源头。而桂枝汤这个方呢，它并不是一个利用修补我们的肺的气去打败感冒的方子，它也不是一个直接走我们的太阳经去把我们的太阳经扫干净的方子。如果要走太阳经扫干净它的话，可能是用一味药叫做槁本啊，或者什么，就是那种太阳经一条经的祛风药，但那个也不是啊。那桂枝汤它走的方法是借由我们的脾胃消化了它，然后它把这个药性呢运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再从我们的营分输分化到我们的胃分，然后把风邪推出去。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让人有好奇心的点。比如说，因为你从营胃这条路，从脾胃走到营再走到胃，从这条路去驱散这个风邪，这个果真可以称之为治疗太阳经的病吗？ 那实质上是可以的，也就是因为胃气联系着太阳经的能量，联系着肺的能量，联系着营的营的能量，就营卫的营。所以一旦你能够从营这个角度去把胃气弄干净了，其实跟它相邻气的其他部位，比如说你的肺，比如说你的太阳经，也都会好起来。这是一个临床上确实有的事情。所以吃了桂枝汤，可能你那个后腰酸痛啊不舒服的感觉也就同时会缓解了。所以就证明说，借由这个胃气是很多不同的层面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你从其中一条路去把胃气弄干净了，其他相关的几个层面也都医好了。所以这是桂枝汤所选择的一条路。那当然有一些别的方子，比如说有些人感冒会用什么紫苏叶啊或怎么样，对不对？那个就是从肺这边去清它，然后就是等于是其实这个方啊，可能会有不同的家派，就有不同的出手方法。但是我们张仲景的这个桂枝汤啊，大概是比较依循着这个从前在广东啊有一个用经方剂量很大的医生叫做陈伯谈啊，所以他外号叫陈大剂。那陈伯谈在他的书里面形容桂枝汤呢，就说桂枝汤是从太阴底面以开太阳。我们一般经络的表里，或者说足太阳膀胱经的底层是足少阴肾经，但我们在传病的时候，的确太阳经太虚，有可能它就会掉到少阴病。那但是太阳经其实它也有，它有因为这个营卫的关系而跟这个太阴脾经的系统有连属的关系。那桂枝汤等于是把这个药吃到脾胃的地方去，然后它从这条路去开太阳的邪气啊，这是桂枝汤的一个走法。那这也可以说是经方很巧妙的一种思路，就是走这条路，我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说它治感冒啊有它很强的一面，就是这条路是最干净的。怎么讲呢？就是当你真的风伤胃的时候，其实你的肺的功能已经不太行了，你的太阳经也已经有病毒在里面了，然后胃气也被污染了，那到最后剩下来一条路就是你的心跟你的脾还没有事，所以从没有事的那个地方走过去把它推开啊，这是这个方子它比较有意义的地方。那么要讲到桂枝汤呢，我们就要稍微说一下这个主药啊，还有剂量啊，还有用的药材的问题啊。那今天是有准备一些药材给同学试吃了。那这个桂枝汤的方子啊，他说桂枝三两去皮啊，什么芍药三两，甘草二两啊，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那这些它的材料，我们要先跟同学说一下它的这个计算单位。那个汉朝的两到底是我们今天的多重呢？这个汉朝的这个一两啊，在我们现在的考据呢，大约是15公克左右。那么我们今天称中药的这个单位呢，我们一斤是600公克，对不对？那一斤是16两啊，所以一两现在的剂量的一两是37.5公克。那现在10钱是一两，所以现在的一钱是多少啊？是3.75公克啊，这边是现在的剂量。所以你会看得出来，汉朝时候的一两大概是我们今天的0.4两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差不多是今天的0.4两。所以如果你要开一个完全精密的桂枝汤，那张仲景的《伤寒论》写桂枝三两，那你就要开一两二钱，就是今天的写着药单就要写一两二钱。可是呢，我其实啊开桂枝汤 这一类的方，或者张仲景的监制，我很少直接乘 0.4， 因为觉得算起来有些零头很麻烦。因为张仲景的药常常都是什么三啊，什么三两，什么三两，对不对？所以我就喜欢简单一点，反正差不多哦。因为药性在这个情况下差不太多，我大概就会直接除以三。就比如说张仲景写三两的，我就开一两，这样子，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所以我就我蛮喜欢用除以三的方法。那张仲景说二两的，那我就开个六两半之类的，其实详细讲应该是六钱半，就是我就开个六钱半啊，详细讲可能是6.66钱之类的，对不对？但是我就开个六钱半也可以了。所以我习惯开的剂量呢是除以三的。好，那么可是呢，像桂枝汤这一类的药，他在喝的时候都会说，你煮出来呢分成三碗，那你喝一碗好了，第二碗就不要喝了。那桂枝汤其实是蛮有效的药，很多时候第二碗是不用喝的，那第三碗就根本就用不到啊。所以如果你是外面开业的医生的话，你如果每次都除以三来开的话，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好像往往那个药都剩下来用不到。所以你心里头想说可能一次的药就可以解决的话，那你就干脆就再除以三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的一般的经方医生啊，要开桂枝汤的话，那张仲景写三两的，我们就开三钱，就直接就除以十就好了。这样子的话，煮出来就是刚好一次喝的量。好，所以一般的经方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大概就是除以十。那只是同学要记得，当你是除以十的时候啊，你的枣子也要除以三才对，对不对？因为我平常除以三的时候刚好放12枚枣子，那我除以十的时候，那枣子就要放4颗就好了，就不是再放那么多了。那这些比例上的问题，有一些，因为张仲景有些东西是算个的，有些东西是算容积的。张仲景时代的一升大概现在200cc 就是一个饭碗的什么，那些容积比例的药，如果你要除以十的话，那你就把它再一碗，你就放1/3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比例大家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它的药材啊，在煮之前啊，这个桂枝三两去皮啊，那桂枝去皮这件事情在今天呢就不太需要做了，因为古时候的桂枝啊，可能是那棵树比较粗的树枝，而且古时候没有像现在的机器把它切得那么薄片，所以一个粗的树枝，你如果要煮出味道的话，你最好要把它一些皮削掉，里面的材质才容易煮出来。那现在的桂枝呢，都是用桂枝树的最末梢的尖端，就是桂枝尖，然后用机器削得很薄很薄，所以就不太有那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药局买桂枝的话，就不用去皮了啊。那另外呢，它的这个芍药啊，张仲景时代呢，中国人芍药还没有分白芍跟赤芍。那我们呢，开经方通常是开白芍吧，啊，就至少桂枝汤里面，我们今天用白芍用的蛮有效的。所以虽然历史上也有人说可能用赤芍会比较好，但是白芍到现在为止效果都很好，所以我们就用白芍。那白芍的话，记得我们在写药单的时候要写炒白芍。可能汉朝的人体质比较强健吧，那个。他们的芍药没有特别著名炒，可是芍药这个药啊，它在没有炒过的白芍呢，它的颜色是惨白色的，炒过的呢就变成你看这种颜色，就是焦黄焦黄的颜色会出来啊。那白芍如果不炒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药性还蛮寒的，如果你让我吃用生白芍煮出来的桂枝汤，我差不多都会拉肚子，就会肚子会被寒到。 所以我现在的话用写白芍在药单上面一律写炒白芍啊，免得有这个风险。那像张仲景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像太阴篇里面有一些方子，什么桂枝加大黄汤啦、啊、桂枝加芍药汤啦、啊、他自己在书里面也写说，如果这个人是会拉肚子的人啊，你芍药或者大黄都要放少一点，因为会害他拉肚子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炒白芍就可以了。那么甘草呢啊，是用炙甘草。炙甘草就是拿甘草沾过点蜂蜜再烤过的，所以如果你买到的甘草片是很单纯就是植物的切片，那多半是生甘草。那炙甘草呢是看起来上面有一层黏黏的黑黑焦焦的蜂蜜沾在上面，颜色也比较深黄一点啊。那甘草我就没有拿什么样本来给同学看了，因为我想这是一般可以辨认的。那生姜呢，我们煮桂枝汤用的生姜我们用老姜。那老姜的话有很多药局是没有准备的啦，所以就叫你到菜市场去买。那张仲神农本草经里面用姜有分成干姜跟生姜。那现在有很多台北我看到超级市场里面的这个姜啊，它都是写干姜，但是实际上就是老姜，就超级市场常常老姜就写干姜，但是还是就是可以用那种就对了，并不是说因为超级市场的所谓的干姜并不是药局的干姜，药局那是完全晒干了切薄片，那是白白的干燥的切片，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就市场买的老姜，那嫩姜不要用，因为嫩姜实在是太不够辣了啊，所以这个药性是出不来的。我曾经有一次煮这个桂枝汤还是小建中汤啊，没有放姜，结果那个药是一点点辣味都没有，就是光是靠桂枝几乎是没有味道的，就是那个桂枝的味道很淡，所以那个汤的那个辣味是从姜里面来的。那大枣十二枚啊，它的这个后面会写一个字，这个我们这个桂林本打批字，不过一般宋本是写这个字，就是要掰。我们一般煮汤不把枣子弄破是为什么呀？是因为枣子弄破了，那枣子味道都煮出来了，那枣子就没味道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煮桂枝汤是要把枣子里面的成分煮出来啊，那枣子如果不弄破的话，它的那个药效就煮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枣子要掰，把它掰破啊，这是桂枝汤的这个选药材的时候是这样做的。那这个汤剂呢要怎么煮呢？首先啊，他说这五味药啊要服举，这个服举啊就是用牙齿把它咬破。那我们现在完全不必做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们现在买到的药材都是饮片，对不对？那饮片呢就是已经帮你切得细细的，有机器切嘛，帮你切得很薄的药材，所以非常容易煮出它的成分啊，再也不需要像从前人一样可能买到的药材是一整根的，然后你在家里面工具也不够，所以要用牙齿把它咬破啊，那现在都不必了。那用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籽啊。那这个汉朝的一升大概今天的200cc 吧，所以七升水我们就差不多加七个饭碗的水把这个药泡起来。一般我们如果煮药，通常我们现在煮药都说你最好能够药啊先泡水泡半个钟头把它泡发了再开始煮，可是桂枝汤这种药就是早一分钟喝早一分钟好的方，那就不要拖了，就直接煮下去算了，反正泡不泡药性差不多。那么桂枝汤呢，它这个水七碗下去煮它，它其实在煮的过程药材就会吸水胀起来，对不对？所以一帖像汉朝那个剂量原方原帖的桂枝汤啊，它吸的水就可能会吸掉一碗多的水，所以你看那个水减少，你要七碗煮三碗，其实并不是完全你要看到那个水线从七碗降到三碗，差不多降到五碗跟四碗之间，那你关火倒出来的就是差不多是三碗了。 对不对？其他都被药材吸掉了，啊，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你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煮完整的一个汤剂，就像汉朝剂量的话，你就七碗煮成五碗，再倒出来就差不多。那如果你是要煮那个乘以0.1的，就是十分之一剂量的，那就大家煮的话就比如说两碗半水煮成一碗半，这样就差不多了。啊，那但是呢？桂枝汤这类的药啊，到底要煮多久呢？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麻烦啊，就是汉朝时候说的微火到底是什么火啊？这个我看到那个有些人他们用传统的炭炉在煎那个，比如说在香港街头看到他那个在做煲仔饭的那种炭火，其实那个炭火比我们瓦斯炉要旺很多，哎，就是我们瓦斯炉才可以调到那么小的火，古时候的炭一旦烧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小的火的。所以原则上这个七碗水煮到五碗左右啊，煮到四五碗这个量的这个时间，原则上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内完成吧，就是以那个时候的微火来说的话。因为桂枝汤这东西是发散的药，不是补药，发散的药你煮得太久，它那个比较辣的味道，比较辛辣的东西都蒸发掉了，就变成温温吞吞了啊。所以桂枝汤基本上是半个钟头以内煮好就可以了。那我如果我们现在是用煎药壶，其实我们那个电插电的那个煎药壶火力是比我们瓦斯炉的微火还要小，所以如果你要用煎药壶煮桂枝汤，要从七碗水煮到四碗水，那可以煮三个钟头吧，那样就没有意思啦。所以你如果真的硬是要用煎药壶煮，那也没问题，那你就差不多五碗水煮到四碗水就好，就让它滚差不多半个钟头就可以了，也不用太久。那当然我说到煮桂枝汤这个时间不要太久，是因为它是发散药。那另将来后面如果教到这个有大黄的承气汤，那也不能煮太久，因为大黄这个药煮得太久的时候，它的那个泻下的那个成分就没有掉了，不是成分没有掉，它会分解出另外一种阻止泻下的成分，以至于它的那个泻的力量就没有了。那可是相对来讲呢，我们现在这个火力在煮某一种汤剂的时候是很吃亏的。煮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汤剂里面有放泡附子的时候，或者有放附子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火，如果你要炖有附子的这个汤剂的话，那请一定要煮一个钟头以上。为什么呢？因为附子这个东西的毒性要分解哦，是在很大火大滚的情况下它分解的比较快，也就是如果你用汉朝时代那个炭炉的火力来煮附子，它那个水蒸发的很快，滚的很大，那它有可能在半个小时内那个附子的毒性分解掉。可是我们现在那种温温的火力这样子，那个附子的毒性其实分解的很慢，所以就必须加长时间。那这个那煮什么药需要大概时间加到多长，那以后其他的方教到再说啊。那至少我们今天这个桂枝汤呢，大概煮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他说煮好了以后啊，就滤出差不多三碗，那去了渣渣呢，试寒温，试寒温就是这个汤让它不要太烫啊，然后呢喝一碗。那喝了一碗之后呢，再怎么样呢，须臾其实就只有一下下，差不多3分钟到5分钟，就是你汤喝下去之后呢，喘一口气就要喝什么东西啊，叫喝热稀粥一碗啊。那这个热稀粥，请各位同学不要觉得热稀粥是那种我们一般家庭的那种稀饭，因为我们一般家庭的稀饭比较浓稠，那个稀粥是要比一般家庭的稀饭还要再水一点的啊、哦，所以我们要煮一碗水比较多比较稀的稀饭来喝下去。他说以助药力，因为啊桂枝汤这个药虽然要借着发汗来把邪气逼出来，但是呢桂枝汤 本身不具备一定让人发汗的力量，所以吃完桂枝汤一定要喝热水或者热稀饭，让然后呢加衣服，让这个人能够热一点，然后会出一点汗这样子。那今天如果我们是用科学中药的桂枝汤啊，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啊，其实都不会完全一样。像我的话，多半就是吃了桂枝汤以后，再喝大半杯烫一点的开水，我就发得出汗了。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体质比较虚弱，他的胃脾胃之气不够，因为桂枝汤是从脾胃去运行，当做他的运行的起点。如果一个人脾胃之气不够，他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力气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稀饭来滋补脾胃，让他有这个气去出汗啊。所以这是桂枝汤的这个喝的这个方式。那喝了之后呢，说温复令一时许，就喝汤之后再喝粥，然后身体里面暖啊，那你不要在凉快的地方做这件事，你要身上加衣服或者盖棉被，就把自己身上包得暖暖的，然后等差不多一时啊。那这个一时的话，其实古时候多久我不说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大概第一次喝下桂枝汤，等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就是看看会不会有一点出汗。那他说遍身折折唯似有汗者一家，就是桂枝汤发汗啊的要点就是呢，不可以出大汗，它要这个汗的量就是差不多你在身上手伸进衣服里面会摸到说，哎，皮肤有一点湿润感了，就这样子微汗就好。因为桂枝汤它这个桂枝跟生姜的药性联合在一起，把这个风邪往外推，它需要一点点的媒介让邪气出来，所以你只需要出一点点的汗，这个药性就能够把邪气随着那一点的汗推出来。可是如果你出了大汗的话，那等于是汗孔全开，然后出汗在中国人讲是会伤到元气的，所以出大汗之后人一定会比较虚。那人比较虚，你用汗孔全开，那个邪气不就可以再回去了吗？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温病的时候，讲到人虚的时候会把邪气吸进来的，所以把人发虚掉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只能这样子微微的让他有汗，然后不可让他如水流离啊，就是不可以有汗到那个什么，好像去做过激烈运动之后那种出汗的状况。他说如果你做成那个样子的话，病啊一定都不会好。然后呢，如果吃了一碗汤下去呢，就已经一服，就是喝一碗汤啊，煮一帖药，它是叫一剂啊，不是一服。他说一碗汤下去，汗出来了，病好了的话呢，那你就接下来的两碗汤就不要喝了，因为你第一碗汤下去让这个人的病好了，那第二碗汤下去你再发一次汗，就让这个人虚掉了。张仲景的方其实在治感冒的方剂里面啊，除非那个方本身非常补，否则几乎就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吧。那桂枝汤是已经是最温和的了，那张仲景都还要这样子谆谆告诫，那就更何况是麻黄汤或者青龙汤啊，那些都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这些细节同学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可以轻忽，因为往往啊，这个我们看对了，看一诊断一个病，看对了症，开对了药，可是如果你发汗不得法，这个人还是不会好，甚至是恶化啊。所以这个不能够轻忽的。那他说如果不汗的话呢，就再喝，那医前法就是再喝，然后再喝一些稀饭。那他说如果又不汗呢，后服小醋其间，就是如果第二碗还不汗，那第三碗呢，那你也不要等那么久了，你就继续喝吧，啊，就是稍微把这个时间可以再排密一点。那么 半日许令三服尽，就是在半天之中可以把这一次煮出来的三碗都喝完啊。就是如果一直不出汗的话，就可以一直喝。他说，如果是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这个一日周时就是24小时啊，在中国人说12小时叫做对时。所以呢，这个看护的功夫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是风邪伤了我们的胃气。所以我们要用桂枝汤打它，可是我们到底身上有多少量的风邪，这个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用桂枝汤下去哦，桂枝汤大概就是它的药性跟风邪能够打得赢的时候，才会有那个发汗的现象出来。所以呢，到底我们这一场感冒需要多少剂量是不知道的。你有没有发现张仲景用药是这个样子，就要喝到够为止那种感觉，但是一旦够就不能再多喝啊，这是张仲景的一个药法。那所以呢，就24小时呢，一直观察他。如果一剂喝完了，就三碗喝完了，他的病症还在啊，就还依然是这个脉浮缓、怕风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表症啊，这个还是在的话呢，那再煎一帖。那如果呢？一直汗还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吃到2帖到3帖药啊，但就是一直到汗出来为止，只要他是还是脉浮缓还是怕风这些症状都还在的话，就继续喝。那关于像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桂枝汤的疗程。而这个完整的疗程呢，我其实我过去教过的学生，我常常埋怨他们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有了科学中药啊，大家在处理病人这件事上有一点懒。就是好像有些同学会跟我讲说，哦，我家人昨天感冒啊，那我给他3匙桂枝汤啊，那今天早上起来就说好很多啦，还不错啊。那可是我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悲哀，就是他们就同学并没有很精确的使用这个药。那这个没有很精确的使用这个药呢，虽然有人会被你医好，但是也有人会因此不好啊，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像张仲景这样用这个药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尤其像现代人的体质，有些体质已经蛮特殊的了。比如说我曾经